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移民台湾 GBS， 今集依然有我杰拉德啦，咁啊冇郑嘉嚟啦，亦都冇神秘好温嚟咗另外两位神秘朋友啊，一位就之前啊，其实两位都之前都上过嚟节目噶，一位神秘嘅阿伟哥啦，仲有神秘嘅彪叔叔啦， 大家你哋好啊，我系彪叔叔啊， 你好，系啊，阿伟仔啦，系伟仔。 哇！搞到我好老啊咁样， 老资叫伟仔，你系老资格，唔系老老。 咁啊，其实今次揾咗佢上嚟咧，因为移民台湾啊嘛，两个就一位就啱我身份证啦，咁啊，一位就依亲都几个月噶啦。咁其实嚟咗想倾翻，即系想倾翻你哋嚟咗之后咧，觉得同你初初想象移民台湾有咩唔同啊？阿伟哥啊，住咗年几啦？阿彪叔叔都住咗几个月啦？ 未够半年啊， 未够半年， 仲有下个月到半年 啦。哦，即系差唔多半年啦都。咁啊，即系倾偈嘅啫，所以唔紧要嘅，乜都讲下咯。譬如嚟到觉得，同你初初想象移民台湾有冇咩唔同咁咧？或者有咩嘢啊？ 我讲先啦，咁啊就查实都嚟到台湾，其实都系摸下摸下啫，即系乜都唔知嘅，系基本都空白嘅，喺个脑海入边空白。好，我之前讲过啦，我嚟到台湾之前都系两次嘅啫，系几十年前都两次嘅啫。 几十年前 系咁未嚟过台湾，完全系啦，嚟到台湾完全系乜嘢都唔识。真系嚟到真系好多谢你阿杰大嘅。咁我最记得咧，我初初嚟到咧就系租屋啦，租屋问题其实对香港人嚟讲，其实好似好易，但系嚟到台湾咧系两件事嚟嘅。租屋普通啊，搵地方租咁诸如此类。但系有个台湾有一个特别，迟啲因为到你攞身份证嗰阵时咧就要设户籍嘅，同香港完全唔同嘅。我中意住边度都得嘅，台湾要攞身份证，一定要有一个户籍。好啦，咁我租嗰阵时你得你都揾我同佢陪我去租房噶嘛？哇，见个业主好 nice 嘅，真系好 nice 咁啊，都系始终都好 nice。 都话我嘛， 系。就话冇问题，我俾到时我呢一年后我俾你设户籍啦，咁 OK， 都多谢你啦，系咪啊？跟住其实我讲埋先啦，户籍其实唔少钱嘅，即系我之前我问过移民即系如果冇人俾地方我设户籍点样咧？我问过移民公司都有嘅，不过要俾钱，就系嗰个银码咧系唔细嘅，几多钱我唔讲啦。咁跟住一年后真係最近啦，啱啱攞身开始攞身份证嗰阵时呢，就要问个业户主啦，我要攞你个地址去设户籍。咁需要佢啲文件啦。哇嚟啦。即刻係阿黎生唔好，阿黎生你又要我又设个户籍又出出入入好麻烦喎、哦。依样嘢依样，佢哋好唔想，即我唔怪佢嘅，因为如果调翻转我系户主，我系业主，我都未必想人喺我屋企设个户籍落去，因为我唔识你噶嘛，三唔识七系咪先？好啦，哇，贾玲，我真系头大埋，点算呢？因为但系你要攞身份证咧，你一定要有个户籍地址、哦，咁啊出事啦。咁我梗系最后好彩，原来我识一个人叫做杰拉德， 又 系揾你，我真系真系唔系啊，真系我唔系话真系要多谢你，揾咗阿杰拉德，冇问题，我帮你搞，足之揾咗个朋友，即系边个朋友唔好讲啦，平时讲佢啦，咁啊设咗都帮我真系设咗户籍，哇，我一身都轻晒，呢样嘢真系即系好似话斋，识人好过识字啊，喺台湾。 咁我要多谢你做我生意嘅，咁我又宣传下啦。咁呢啲额外嘢嚟噶，唔代表保证。 系，不过我 包我朋友愿意。 我知阿彪咧仲大镬啊，喺度租楼，系咪啊？ 我就比较大安旨意啲嘅人，咁我喺香港净系上网去睇下啲资料，咁啊搵咗几个楼盘，咁啊拎埋啲行李就搭飛機過嚟，諗住租咗間屋先。 我太太台灣人嘛，諗住 咁啊。先講下我背景啊，我太太只不過係一個有台灣身份證嘅香港人嚟嘅，佢基本上係唔識台灣嘅。佢只不過幾歲就已經去咗香港，所以係 即係台灣出世，但係幾歲去香港？ 係啊，香港淨係得幾兩三個親戚，但係都仲係喺台北嗰邊。因為我選擇咗落腳喺台中咧，咁變咗呢邊佢哋係完全幫唔到手嘅。咁啊，淨係俾到意見啊！你應該點做點做啊！咁嗰啲嘅。咁啊，頭先講開話要落户籍嗰度咧，就台灣有一個叫户口名簿嘅嘢噶嘛。咁户口名簿就 你係要個業主加佢你個名落佢個户口名簿上邊咧，佢係真係會即係將心比己，都係覺得係有啲麻煩嘅，因為嗰個户口名簿又要改嚟改去嘅。如果你撤出前有咁，係咯， 佢仲要俾啲文件你咧。 咁 所以收錢都合理咯。 係啊，所以係啊， 我冇話唔合理啊，不過。无谓啊嘛，你咁嘅嘢，我识人啊嘛，系咪啊？ 好似我咁咪好彩咯，我有亲戚啊嘛，我将个名摆喺亲戚度，咁啊变咗我哋啊， 因为你太太系亲戚啊嘛， 即系我系姨亲嘅，所以就免却咗呢啲咁嘅麻烦。咁但系讲翻我嚟到揾住嘅地方系最切身嘅啦。咁啊，去香港揾咗几个网站，打埋电话过嚟揾埋啲地产啦。诶、欸、，OK 啊，冇问题啊，你过嚟咧，我可以即刻安排同你去睇楼啊，嗰、那个 OK 噶，冇问题噶。咁啊，手上拿住五个本，谂住，唉，衰极点都揾到有一个嘅，冇问题啦。咁啊，搭拎埋啲行李，搭埋飞机过到嚟，落脚去咗个地产度啦。你嗰个啱啱租咗俾人，吓、啊，我有冇咁巧啊？系啊，啱啱上琴日先签咗咋，咁啊，带你去啲其他本啦，咁我睇嗰、那个。budget 又好，環境啊、地區啊，我都確 confirm 咗啊嘛，即係知道喺嗰區嘅嘛。咁去到話冇帶我去第二個盤，價錢一跳跳一倍，哇！我話點搞啊？跟住咧都同你睇咗先啦，睇到因為都好急嘅，個心俾佢咁樣嚇一嚇咧，有少少見到個盤啊，咁我勉強接受啦。咁你不如同我個屋主傾下啦。同埋呢邊有一個大家，我同阿偉哥都預告嘅問題咧，個屋主都好折健行，佢屋企啲傢俬咧爛都好咧，佢唔俾你掉。嚇、啊、好唔好、啊？我最初去睇個盤，間屋狀況一般般啦，勉強接受啦。但係個衣櫃咧個門就甩嘅，個梳化咧嗰啲皮咧爆開曬，就有少少發毛嘅。咁我。太太啊，唔緊要啦，我哋自己買啦，但係呢啲舊嘅我幫你掉咗佢，唔得喎。個業主話：你一定要幫我留住喎，你揾個地方擺埋一邊啦，你唔可以掉我啲嘢。嚇、啊！我租你間屋，仲要幫你做埋倉，咁你個價錢又唔係平喎，咁我點搞啊？你間屋又有啲比較差嘅狀況咁啊，冇得傾。咁啊，唉。算啦，放棄啦，唔做啦，咁就自己去揾啦。咁啲地產問咗咁多間，我話揸住五個盤咧，居然冇一個係真嘅，原來全部假盤嚟。 話俾你聽，上網係揾人笨噶啦， 即係聽啲網友講啊，個個都喺五九一揾啊，好容易嘅啫嘛。卒之就領嗰嘢啦。 我哋幫咁多人揾過樓啊，包括自己啊，包括揾埋鋪啊，十幾個以上啊，一次都冇上過五九一啊！ 我相信有好多人有會有成功過，但係我係失敗嗰個。咁啊，卒之講唔講得我點樣揾翻嚟？即係 講多一路公開 硬住面皮，同我太太兩個拿住啲行李，真係遊魂咁樣啦。咁啊，當然第一時間就揾咗阿傑拉德。可唔可以摆啲嘢喺你面前 咧？又揾我啦！ 咁啊，跟住摆低咗啲嘢，咪周围喺个区行咯。但系我自己就之前有个经验去睇楼咧，就行入去个管理处，你即系有心想租嗰度附近，就直接问个管理处嗰度啲管理员，呢度有冇单位系放租啊？因为发现到咧，原来佢哋会仲清楚啲过嗰啲地产嘅， 好多人知嘅， 啲业主咧。通常會租屋咧，會話俾樓下管理員聽，我間屋會放租，會有好多人嚟睇樓嘅，所以咧要佢會登記咗個地址咧，邊個屋會放租咧，會多啲人去出出入入啊咁樣嘅。咁我問啲管理員，呢度有冇放租啊？咁問咗好多都話冇嘅。後屘去到一間， 有啲要識人先有噶， 係啊，都係。咁跟住去到一個咧，個阿叔，嗱呢樣係我對台灣好加分嗰啲，就係話。啲人好親切嘅，個阿叔咧，佢做管理員噶嘛，但係佢就好熱誠啊！哇，呢度，咁啱有一間個業主同人傾緊嘅，不過未租出㗎。你如果係咧，你即刻打電話過去截咗佢啦。 好， 係啊，我即刻話好好，即刻截咗，叫咗個業主過嚟傾，傾完睇咗環境 OK， 價錢又 OK 嘅，即刻攞取，咁先至安安樂樂揾到個地方。 不過咁，我記得我有少少嘢都唔係幾好意思嘅。你嚟嗰期好似係世界盃嗰排， 之前 好似我最唔得闲个皮， 系啊，所以 超级唔得闲，照顾唔到你。 唔系，我都曾经讲过，冇人有义务一定要帮你嘅。咁 咁啊，我咪欠大家嘅咩？好多人都乜都揾我，我好似欠咗大家咁。 呢啲个人睇法啦。我嘅做人宗旨，自己做到，自己做咗先啦。乜都问人嘅咩？自己搞啦。咁啊，搞到咪搞，搞唔到真系冇办法先至呃人嘅啫。我有咁啊，总之就好幸运咁样揾到个六个地方先。 不听话，你嗰间都算平嘅、哦， 都平噶价钱。 我听你太太讲，哇咦 ，OK 喎，呢个价抵喎。 不过冇车位，好似冇咗个车位。 呢个系一个好大问题嚟噶。 我都冇车位噶，其实。 系咩？你租都冇车位嘅？ 我租过冇车位，佢业主早啊租咗俾人个车位。 哦。 我系自己再租车位嘅。 系。 因为我嗰度，我最初嚟报道，我冇谂住咁快揸车，所以我冇车位 都系。我都住咗五年先买车。 后尾可能迟啲讲翻考车笑话。 我初初仲有我初初嚟到咧，有一次咧，一个人当时未识咁多人嘅，咁啊，其实都未有我哋呢个 group 嘅，即系我哋香港人台中香港人呢个 group， 唉、哎，我哋未入，即系仲未聚集到啦，咁啊开始啫，咁啊，我一个人喺台糖咧，查查嗰啲系超市嚟嘅，即系大超市，好似百货公司咁啊，即系香港人可能唔知嘅，咁啊，台糖类似嗰啲家乐福，以前嗰啲家乐福咁，香港嘅家乐福咁，咁喺度食紧铁板烧，唔系贵嗰啲啊，平价嘅，两嚿水台币嘅咋， 唔系神户 人流嘅，食紧我一个喺度食紧，突然之间有人喺入边嗌我阿里山。哇！但真嗰个感觉啊，好似他乡遇故知咁啊，真系个感觉好舒服啊！喺台湾，我话唔系佢哋两个，阿彪同佢老婆咯。哇！真系个感觉好舒服，原来真系喺外地离开咗香港之后，喺外地遇到香港人，仲要识嘅香港人，系真系好亲切嘅。呢个系好 warm 嘅， 大家都好幸运啫，大家喺外地可以认识到系一个缘分嚟噶嘛。 系冇错，所以呢个 group 咧，我都话系缘分嚟嘅，因为完全都系来自江湖四海唔同阶层，但系可以摆埋一齐， 系咯， 谂都谂唔到嘅。 如果你讲呢个 group 咧，我由头到尾都冇谂住有呢啲嘢嘅，系你自己搞噶嘛， 我自己 即系我喺台湾叫合作咗都两年啦，同啲香港朋友搞生意， 系 完全都冇谂过呢样嘢嘅。因为喺我角度嚟讲，我冇咁嘅 时间，你都冇时间啦，你都冇时间， 系你自己唔知点解搞出嚟噶嘛。 系 咁，我哋自己有活动，有需要联络。 我哋闷啊嘛，点同你啊？你忙噶嘛，我哋闷啊嘛。 我冇钱啊嘛。你啲个个都吓咁有， 咁结果我哋成立咗个 group 之后，咪好唔得闲咯。 啊，而家越嚟越多人啦 ，group 系啊， 我话几好啊，嚟啲又多啲，嚟啲又多啲。哦， 以前约阿伟哥好简单噶咋，喂，听日食早餐啦，咁个神得噶，而家成日都话唔得闲啊，真系好鬼难 啊，得唔得闲啊？依家出嚟啊，好。 而家唔得啦，真系好忙，约咗人，唔好意思喎。 有几次咧， 哎呀，约咗人喎，我应承咗人，唔系推你，我应承咗人啦，真系唔好意思啊。几 次都唔得，每一次喎，而家好忙啊，啲节目丰富啊， 出嚟交朋友啊嘛。 系，冇错。 一个圈子系好紧要嘅，人生一定要有个生活圈子。 喂，咁我都好开心嘅，见到而家融入咗啦，即系起码叫融入喺台湾生活，起码唔使成日。我记得初出车位哥成日都话。攞身证都走啦， 我走啦，人都唔识多个，仲走啊？ 依家唔走咯，走翻做咩？ 应该调翻转，我即系而家嘅朋友仲多，即系叫做讲倾得偈嘅朋友仲多喺度，大家可以倾下偈，仲要大家系冇利益冲突啊，即系冇话我大家做嘢同事啊，哇你啊你啊乜乜乜，唔使呢个全部都系冇利益冲突嘅朋友。好开心嘅，咁喺边度食嘢啊？边度啊？咁即系大家互相交流咯，系真系好好嘅，呢个 group 好好。 有好多遇到嘅经验啊，嗰啲要讲翻啊。 系冇错。 系咯，所以我尽量唔搭嘴噶。你有时问啲嘢咧，其实我好多都知噶嘛，我尽量唔搭嘴，得你自己倾下先。 系， 冇样都我答啦，工人噶嘛， 唔受你玩啦，你咁忙咧，叫亲你都唔嚟。点样接你最忙你啊？ 我见到你早嗰日又话宜兰啊，跟住而家又话高雄啊。 系啊。 嚟紧开心啊！ 系哦，嚟紧12月22号冬至啊，又整个 party 啊，咁啊一齐食啊，几好噶，咁样一齐倾下偈啊。 倾嘅，我都食个饭，我都食饭啊， 系冇错， 一齐噶。 你要嚟噶啦，系咪啊？ 做东哥嚟， 系啊，好多人啦。 咁我下都要食饭噶啦， 全部都系因为你而识噶嘛，嗰班人。 系真系。 你唔出嚟点得？ 你系重心嚟嘅，真系。你系重心嚟。 我唔知点解咁啱啊！你哋成班都系同我合作嘅客人，咁啱你成班好啱倾。 系我全部都识杰拉德嘅， 即系咁巧咧， 全部都识佢 嘅。即系佢系一个，你系一个重心系串埋咗呢班人嘅中间噶嘛。 系，冇错冇错。 我哋，所以我嗰阵听你两次讲座，都系为咗要黐住你， 咁啊咁讲，黐住我啊，即系咁犀利， 叫做搵埋工作咯。系， 喂，今次我上两个礼拜开讲座，我先发现有都仲有几位朋友系唔止一次听我讲座， 有一个系。你开咁多次， 有一个听足五次添，咁另外有一位啱啱同我攞订合作嘅，亦都话嚟过两次，我先知吓，原来听过两次啊，即系我自己都唔怀疑啊，居然认得到咁多人嘅， 你唔知道自己嘅吸引力咁大。 好，下次去红馆 医馆先。 唔系，不过咁样真系好多香港人嚟台湾移民咧，就真系个生活圈子好紧要嘅，对佢哋。嚟到乜人都唔识，乜人都冇朋友冇亲戚，真系好大嘅问题嚟嘅。 所以其实你哋对呢啲嘅心理仲了解过我， 系冇错， 冇谂过呢啲嘢， 系冇错。 我唔系好知道，即系大家要啲乜嘢。我除咗帮你做生意之外，我冇谂其他嘢。啲额外嘢我自己都唔识。系你同我讲翻之后，哦，原来咁样嘅。 系， 即系有时我有啲客， 系 啱啱嚟到接佢机啊，佢去咩宜家买嘢啊，家乐福啊。 系，所以你有咩客咧？新嘅香港啊，我哋嘅同胞咧，你可以介绍俾我哋噶。咁啊，譬如当然住台中啦，你住得太远嘅，真系我哋带佢探下你啦。 咁其实好多生活上嘢同佢分享到嘅，咁啊，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集再倾下。你仲有冇其他啲嘅生活上嘢可以再倾啦？ 我有排讲喎， 系啊，排讲，咪下集再 分享啦。 好啦，今集咧先，拜拜。 拜拜。